说话，你一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来我让你别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能说的你都懂吗？是什么道理坦白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急，怕太重从我怀里离去。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都懂吗？

上一零三三， 福彩3D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3D，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 微笑一整天，会很累的，所以天苦了，话题没了，聊什么呢？聊天的见面会很累的，真的会的。可不可以因为下雨不比永远晴天？虽然我没有太喜欢忧郁，可不可以让你清楚我想的是我的必须？于是我奔讨好你，有点是你好心虚。 地。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 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彻底出了梦。 没有脚，而我还在学。